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旅日朝鲜人祝贺团成员20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呈现了书信。信里指出，建国68周年是一个历史性契机，向世界大大显示了全体居民同心同德、紧密团结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周围的祖国浑然一体的威力，以及先君朝鲜跃居东方核强国、世界级军事强国的威力。金正恩元帅通过九月打响令人痛快、震撼世界的核雷声，来使白头山大国的建国节日最隆重，还谱写伟大的爱民新传说，让全体居民充分发挥爱国热情。信里强调，由于有天下第一伟人金正恩元帅在，祖国的全体居民在北部地区必定取得转祸为福的奇迹般的胜利。白头山大国将以伟大的太阳之国、最幸福的人民乐园永远繁荣强盛。信里指出，要为白头山统一大强国建设做出更有特色的贡献，从而在伟大的金正恩时代作为爱国忠诚的典范和世界海外侨胞运动的榜样，争取更大的光荣。